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松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啊。这一期的超级体验团呢，我们是一期观影之旅啊，观影之旅。冬天了，其实这段时间啊，大家在户外跑步这个挺难受的。 是， 我是最近真是这个看天气好的时候，下午大概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周末的时候属于一看天气好，赶紧 跑一个， 哎，赶紧出门跑步。结果呢，就赶上北京的这个大风降温的天气， 哎， 特别冷。这个跑的时候其实不冷，大概快到结尾的时候，就跑完的时候那块是最冷的。 嗯， 身上出完汗之后，就是你那个瞬间就只要风一吹， 嗯， 迅速就把你的体温就会带走。所以在这段季节，如果说大家选择户外跑步的话，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感冒了。 是哈，马上就会被吹干啊，尤其是一些防寒保暖措施，尤其一些细节的部位哈。 就是它不是吹干，它不是，你要干了还好， 嗯， 它是不干， 就 是你湿着， 然后 呢，把你的体温就带走。我记得那会儿那个看那个纪录片。那个英国的叫贝尔吧， 嗯， 贝尔他拍的那个叫《荒野求生》的那个纪录片，里边有很多就是户外求生的一些算是常识吧， 嗯， 他有很多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要不从海里边出来，要不从河里边出来，要不冬天从那个什么冰水里边出来。他出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你湿的时候，你的体温的流失的速度大概是你正常的叫3到7倍， 嗯， 看风大小，你想你正常体温流失。然后乘以三或乘以七，大概5分钟。如果你冬天身体湿的话，5分钟之内你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温的状态。 是， 所以冬天咱们户外跑步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今儿咱们就别户外跑了，咱在家里边，哎呀，卧在沙发里边哈，这个拿上爆米花， 跟随别人跑一跑，看着别人跑一跑， 哎，看看体育电影，其实也不错。咱们这个叫知行合一啊，知道咱们要跑，也知道为什么要跑，看看别人怎么跑。 嗯，说到这个体育电影哈，其实，有很多啊，就是体育题材电影啊，专门是一大类哈，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哈，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过哈。这个大类里边其实又分为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视角啊，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有的呢是专门讲一个运动队啊，他们怎么样，包括运动员的这种题材，包括这种体育商业的啊，商战的这种题材啊，比如说。如何经营啊？管理一个体育俱乐部 啊， 一个体育队哈，像这种例材，这种例子呢，也都是非常的多啊。其实说到马拉松电影，讲长跑的，其实还真有啊。我之前也看过，有不少让我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哈。先来说一个我接触比较早的哈，这也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后来呢，改编了电影，后来又改编了这个。动画片儿啊，很多喜欢跑步的朋友，我相信都听说过啊，很多朋友也都看过，叫《强风吹拂》 啊，《强风吹拂》 来自这个日本的啊，它本来是一个小说，那最初是一部小说，后来改编成了电影，也讲的也是哈，咱们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的这个箱根一传啊，箱根接力赛哈，今年明年的比赛哈，这眼看着又要开始了，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每年都是在日本这个。新年啊，年初1月23号啊，这两天来举办的哈，箱根驿传也是，根据这个箱根驿传它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基础哈，当然它杜撰了一所大学哈，他们这一个队伍啊，如何从一个大家都不怎么练跑步，然后受这个当中队长的影响哈，一步一步练跑步，就是很传统的哈。我们说这个日本动漫都一般都是这种所谓热血呀啊校园呀这种元素哈，在这里面都有。 使命必达 啊，使命必达，箱根驿传使命必达， 使命必达，听起来好像一个快递的一个口号啊，但其实就是说这只要我拿到这个使命了，我就一定要到达终点，大概是讲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 是， 其实体育电影它一定是跟励志分不开的， 嗯， 成长 对 励志。然后呢，体育精神不放弃，一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梗概、挫折在里边。最后呢，这个而且还会拍成很多的这个叫做系列片， 嗯 啊，比如说那叫什么奎迪吧， 奎迪啊， 奎迪是讲一个拳击手的故事 啊，一二三四 到七 是， 后来一直到奎迪七，所以你看他是这个，还有很多拳击其实是一大类的这个体育电影， 对， 还有你看我们说说美国的这个体育电影，比如说橄榄球 啊， 橄榄球是一大类， 嗯。 有一个叫弱点 对 啊，一部电影啊，这个弱点呢讲的也是大概他还讲了这个种族的这个过程，包括非洲籍的这个运动员在当时为什么不受欢迎， 对， 那他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 是， 其实这个体育电影里边你看他讲的虽然是一个体育为主线，但他讲了很多人生成长的经历，这个弱点那部片子里边非常好的一点我觉得引申过来就是其实成长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同样一个人你放到一个地方和放到一个就是给他充足的阳光水分的一个地方会长成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在弱点这部片子里面。再说一说国内的这个体育电影，比如说夺冠这是这几年也不是这几年吧，大概两年前吧， 两年前 上映的关于中国女排的一部电影， 嗯， 电影本身我觉得看过的朋友这个各有各自的一个想法啊，100个人心目当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对吧，10000个人心中当中有10000个中国女排，但是有不变的地方是什么，我看了中国女排她的观影之后采访的很多观影的这个观影者，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是一对老年夫妻，我估计哎呀至少都有六七十岁的样子，至少说怎么样，说看的这个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啊！ 说那电影当中哪个镜头让你热血沸腾、泪流满面了呢？俩人老人说这个电影一开始看到那个年代的穿着衣服以及那个年代的背景，我们就泪流满面了。 哎， 所以其实不是中国女排直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感动，而是说通过中国女排从1984年，当时夺冠世界冠军，然后这么多年来的过程，其实每个人都回忆了自己那些年的成长经历，其实想的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和回忆， 是啊，其实这也是 对，这也是体育电影它当中的力量哈，就像孙刚刚讲，其实为什么说哈，咱们尤其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为什么说一看到就是都不用这个电影说往后拍它的情节怎么样， 对对对对， 就只要一看到那马上啊就能够心中啊泛起涟漪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说体育电影其实也是跟每个国家每个不同的地区啊它所谓的这种就是文化背景那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咱们为什么所有人都想去看女排，那我相信但凡对体育感兴趣或者哪怕不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这部电影我记得当时票房还是挺高的哈，为什么都要去看，然后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聊到说美国那边他为什么还拍橄榄球电影包括棒球电影特别多，你放到其他国家看很少啊，这个好像说讲棒球这项运动就是橄榄球这项运动只有美国电影拍，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国家它也有对运动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哈，比如说有一些像咱们就是比如女排精神也好，包括这乒乓球跳，这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相对于我们也更了解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去参与的人也更多，你说比如像美国人他有人打乒，我好像这么多年没有听说过美国选手打乒乓球，几乎没有， 他们也参加奥运会，但是成绩反而差点 啊，对， 就是你说乐总刚才说的这个，我是觉得啊，今天咱们虽然聊聊这个体育电影啊，就是其实体育电影，作为体育文化的这么非常大的一类，其实也应该分类，在刚才你说到美国，其实在美国，棒球主旋律的，或者说像橄榄球主旋律的这种体育电影啊，它分为的叫做，对应的人群，就是他们电影有分级嘛，对应人什么 是 适合家庭观看，就他的电影里面有很多传承的这个因素，就体育是一种传承，比如说之前我采访的那个棒球运动员，他也是他在美国这个见习过，人没有打过真正的这个职业比赛，见习过，他说其实在美国这个棒球文化是什么呢，其实是家庭文化，那个棒球手套，接球手的那个手套也分很多种啊，你什么位置用的手套是不一样的，大家给我讲了讲，都是皮质的，那皮呢也分皮质的这个好与坏， 你像咱们就跟皮手套一样，那人家那个皮手很贵啊，好的一个勺很贵。一般是干嘛？一般是父亲用完之后，哎呀，说我这是这个我要换新的了。其实那手套没坏，因为皮的东西它很难坏。 嗯， 背面签上一个名字， 嗯， 啊，比如说签一名字，然后写的哪年到哪年，这是我年，然后我不用了，来给你，给儿子了。 嗯， 大儿子开始用，大儿子开始用完之后呢，也不用了。 嗯。 再签上一名 名字， 哎，哪年到哪年我，哎，给弟弟用， 嗯， 弟弟用完之后又不用了，然后可能放到家里的储藏柜里边了， 是，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可能又需要有人再把它拿出来，包括棒球棒也是一样，就是它代表了一个家庭对于一个运动的一个传承，同时另外一个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凝聚性， 嗯， 那在这个国外。欧美国家体育的电影被归为叫家庭可收看类的电影，所以说到电影，国内这个电影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分级的一个制度，好像什么电影都是公开播放，大家都可以去看院线去看，但其实国内的体育电影也应该是有一个分类，比如说这类电影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是给什么样人拍来看的，举例子，前段时间这个电影当然没有它，不能算是电影吧，因为它没有在院线里面上映。讲的是在这个北京，连川，三山连川，三山连川的这么一个事儿，大概168公里，的这么一个由5个人发起来的这么一个小活动，参与人不多。就记录了这个过程，当然是某一个品牌来赞助的啊，这五个人来做这么一件事儿。拍成了一个视频，大概这视频15-16分钟吧，有里边对于人物的采访，我看的整个的过程还是拍的比较，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某一个品牌我不说了 啊， 三山连川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冬天几个人就去山里面跑了，当然开着车当着我为什么要跑这事儿，然后早上怎么在帐篷里边出来，然后怎么煮咖啡，然后怎么做饭，然后几个人怎么跑山里面那雾，哇塞好大，根本看不见，然后摄像师跟着拍完之后再采访，每人采访，身边很多朋友转发，但是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也看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为什么三山连川？ 为什么要穿？ 为什么要三川连川？这事我不明白，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但是片子里面根本没有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 只是觉得那五人觉得我们要干这件事，很牛，但是大家很多人看，我就99%看完之后，他为什么很牛呢？不理解，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定向的推送，只有真的是玩户外玩越野跑的人才知道三山连川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这东西有多难， 对， 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件事，它又证明了什么，或者说表达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是看不懂的， 所以哈，这种电影的分类啊，分级或者说指导意见啊，就非常的重要， 对，所以我就是想表达是什么观点，就是体育电影啊，不是真正的大众电影的市场，它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分类，至少在我们国家是这样，但是女排那是另说啊，那可能代表某一类一代人曾经的一个过往的经历，但真正你是到什么马拉松啊，什么越野跑，什么这个高尔夫啊，对，美国还欧美还有高尔夫的这个电影非常好看，我看完之后，这有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泪流满面，看了那部电影，讲了一个小朋友他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他是一个就是普通人嘛，就是在英国高尔夫是一个贵族运动，他其实讲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其实是要阶级的晋升，或者说阶级的难以逾越，他在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他在英国也是，他高尔夫你根本就进不到人家那个俱乐部，哪怕你打得非常好你也进不去，你永远只是一个球童，就是讲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说回到国内的体育电影，这个非常小众，也就是说小众导致没什么人拍， 没什么人拍啊， 太小众了， 确实是啊， 你资金谁会来拿钱投这事儿？ 对对，确实是哈。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啊，今年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前哈，当时我做过一期节目，也是跟一位导演啊，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体育运动啊，但是他也特别想拍体育电影，但是他说呢，确实现在拍这个啊是比较，是相对比较难度的啊，确实主要这个难度呢，就拍摄方面我们就不说了，拍摄方面确实我们过往出现的这种所谓叫好又叫座的这种片，就是体育类型的片子啊，其实 还是少啊，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史上其实也相对比较少。他说这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因为就是像孙刚讲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好像观影市场 对 太小众 太小众。 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们还是说回这美国体育电影，因为美国体育电影确实相对比较成熟。他说他拍橄榄球的电影哈，他就是给那个看橄榄球的球迷们，或者说给他们的家庭，其实看橄榄球看棒球其实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对， 美国那边他们的这种观赛体育观赛文化就确实是这样，就是给那些指向性的人群看。 对， 但是呢因为他们指向性的人群这市场足够数量， 嗯， 比如说我哪怕只有这些人来买单， 够了 买票，哎，我这部电影的成本我就可以已经收回来了，所以他们才能支撑着他们。我们看其实有很多部啊，我们现在回顾，包括刚刚提到的这种拳击类型的有很多部，它就是给拳迷看。你不是拳迷，你看啊，可能能理解一些，或者有一些特别就是艺术性所谓特别高的，那可能是你就不懂拳击啊，你去看也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些挣扎、成长，或者面对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但是说，一般的这种片子，你要不懂拳击，你看来看去就好像总觉得是差点意思， 对， 差点意思啊。但是呢，就还是看这个市场足够是不是大，能不能支撑你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细分、比较窄众的这种片子能够持续的生产下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从侧面， 从 侧面的某一个角度来说明目前在国内的大众健身。大众体育运动其实还是不够普及， 嗯， 对吧？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嘛，就是参与的人还是不够多， 嗯， 了解这事儿的人还是不够多。 是， 你是刚才从那个导演那个角，我给你从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就是从体育电影来说，我们现在大众体育还需要不断的去进步，了解这事儿，不，这个刚刚开始，别觉得我们北京好像双奥城市了，冬奥会了，这个我们体育就非常国际化了。 是， 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国际盛事。让我们离体育强国越来越近， 嗯 啊，脚步越来越快。我举什么例子？在也是大概两三年前吧，《Free Solo》那部片子上映， 嗯， 最佳的长纪录片， 对，奥斯卡 最佳长纪录片，《Free Solo》，就是讲的这个攀岩嘛， 嗯 啊，这个讲的是 Alex 他这个攀美国大岩壁， 对， 酋长岩还是什么？ 酋长岩 的这个过程。无保护， 嗯， 那部电影我看了2-3遍， 嗯， 自己在家看了一遍，然后呢，当时是，北京的那个铁三俱乐部 啊，组织， 这都是这个叫做叫引进方 哦， 不知道找谁来看这部电影， 嗯， 说在北京谁做这些极限运动，找不着人， 嗯， 后来找到了这个。铁三俱乐部 哦， 啊，铁三俱乐部说他们是不是做极限的，让他们来，因为首映是没人看 啊， 不知道找谁 拉人来的， 哎，拉人来看首映，就找到铁三俱乐部，铁三俱乐部就给我叫去了，说来看一看这部电影，那是我在院线看的第一次，看完之后我又自己买票又去看了一次这个 Free Solo， 就是在他即将下线的过程当中。惨淡到什么程度啊， 嗯， 首映式就铁三俱乐部这一 就铁三俱乐部在，啊， 铁三俱乐部好像也没什么人报名，啊，你知道吗，关系不错，哎，给你个面子，再看一看十几个人吧， 嗯， 看完之后大家还谈谈感想啊，每个人说几句。后来我自己在买票看了一次整个电影院， 嗯， 我一个人 啊，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啊， 我随便坐 哦，那你这是让人加班了，你要 包场， 要是没有你这人的话人就下班了已经。 不是啊，他排了期了，他也要放啊，他只要排上期了那天就要放啊，那部电影。 但是如果应该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他那场就不放了。 是吗？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都没买票他那场应该就不放了。 哦， 嗯， 所以你就我一个人， 嗯， 我就相当于包场。那一场电影成本也应该挺贵的吧， 嗯， 放一场好几万块钱吧。 对，嗯， 这个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下期节目当中，我跟来说说放电影这个过程，我也挺了解啊，挺有意思，挺贵的。我就一个人看， 嗯， 所以你说这样一部片子，他引进来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他一定是亏的， 嗯。 那以后谁还会把体育电影引进到国内呢？ 是，嗯， 就是看的人太少了，这个基础太少了， 嗯，没错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也是因为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国内院线哈，就是引进这种国外的电影，它每年是有配额的。 啊，有配额， 有配额的，对，就是因为它，就比如说很多的电影公司啊，其实都非常看重中国这块市场，都知道啊，中国这是一块大市场， 人多嘛， 人多啊，包括我印象当中，现在应该中国是在去年哈，就是疫情的时候， 2020年 啊，因为国外受到影响比较大，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其实各大电影公司都非常看重这块市场，但是呢，就有配额的这个限制，就不是说啊，我所有的片子，我说想到国内来放就来放的， 都能放 啊。对，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查。最关键的是，它每年其实是有指标的。就比如说，你这一个公司，你一年就十部，我就给你10部引进的机会。所以这些公司就要去考量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一年就10部的机会， 那他肯定挑赚钱的呀。 啊，对，那我肯定就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那种大片，我看前一段上了《007》是吧？ 哦，《007》 《007》啊， 肉片 啊，肉片啊，对，就这样的大片，它虽然说，你说。 商业片 就是一个纯商业片，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啊，这部电影它本身好不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呢，我打着一个大的 IP 啊，比如说007也好，或者什么变形金刚也好，或者是速度与激情也好啊，这么多，他知道他有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啊，他知道这个类型的片子进来，他至少能保证不亏，而且至少那个票房什么样啊，心里有数，所以这些公司肯定是优先挑这种。比较卖座的，心里这个又比较有谱的这样的片子来，所以呢，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限制了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小众啊，或者是叫多元呀、多元的这种电影类型被我们所熟知， 是吧？什么时候哈利波特拍一个体育、啊？哈利波特，然后什么那个这个 与马拉松， 哎，这肯定卖座啊，但是他联系不上啊，这东西。聊到体育电影啊，就是说着说着我们就觉得心里边有点难受，那就是因为体育电影太少，归结于市场表现不好，市场表现不好归结于还是喜欢体育玩体育的人太少，还有就是体育电影它比较难拍，对吧？不是说什么样的题材或者说什么样的导演什么样的人，就从演员这上来说， 对， 就非常难找， 谁 来拍体育类的电影？ 是 你找一拳击手真来拍吗？不是，你找一个男演员来拍拳击手，他肯定在，是吧？你得懂， 要训练， 你得练，然后你的身材身形还要好，演员不好找，就是如果说能拍出一个，我记得在几年前美国有一位叫《百万美金宝贝》，讲女拳击手的故事，你说咱们要拍出一女拳击手来，太难了。你这演员从哪儿找去？是吧？聊体育电影，其实我们本来的出发点是为了在冬天啊，我们说这个减少户外运动，这个在家呢补这个，应该叫恶补一下体育知识。那恶补体育就有几种方式，你可以看书啊，你可以找朋友聊天，其实你也可以通过一些体育的电影了解一些啊体育的常识。但聊着聊着就觉得体育电影太少，这个，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来拓宽我们的体育思路，拓宽我们的大众健身的，加快我们的大众健身的这个脚步哈。 没错， 我们在这个下一期的超体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来说一说体育电影，我们会推荐几部，大家好好的在家可以搜一搜啊、看一看哈。同时，我们会聊一聊这个电影院放映体育电影，再聊一聊它的市场运作，包括聊一聊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放一部电影它很贵，贵在什么地方哈。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驾驶执照啊，都开过车。咱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500多万辆，其实呢很多家庭啊都有自己的一辆或者两辆以上的这个机动车啊，当然也有很多家庭正在摇号啊。开车上路，其实这个机动车既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但同时呢，其实啊，这个机动车也可以成为体育比赛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国际汽联旗下就有很多的赛车比赛，那这种赛车比赛呢，按照排量啊，按照级别呀、轿车、卡车、拉力赛，还有这个耐力赛等等等等。在汽车比赛当中的殿堂级别的赛事啊有很多，你比如说这达喀尔拉力赛里边的这个殿堂级别的赛事，那么在方程式级别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一级方程式 F1 就成为了这个殿堂级别的赛事。全世界啊，全世界，您听清楚了，全世界，我说三遍，只有20位车手可以参加每年的 F1 的啊这个比赛。这不，咱们中国选手周冠宇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位 F1 的正式车手。这个今年的11月16号 ,F1 的官网宣布，来自咱们中国的年仅23岁的应该是上海啊，在上海这个成长的周冠宇将参加阿尔法罗密欧竞速 F1 车队，征战2022年的 F1 的比赛。周冠宇是上海人，但其实刚刚我说在上海成长，应该是小时候在上海成长，之后呢，这个从大概10岁以后呢，一直在国外来接受赛车的训练，同时也通过了，因为 F1 有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啊 ，F3、F2、F1， 其实还有一个 F4 哈、这个 F4 不是影星啊 ，F4 是一个级别的比赛，也就是说从小级别打起，一步一步的，终于啊踏入了 F1。赛车手的行列。那今天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说一说 F1 赛车啊，叫三大世界上的运动组织，或者说这个运动 IP 哈，是什么呢？就是 F1 方程式赛车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也是体育从业者曲怀。曲怀你好。 孙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欢迎曲怀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这些话题，应该是源于一个电视节目。当时我记得曲怀在很长时间之前就跟我说过，说宋阳你有空要看看这个节目，看完这个节目你会对这项运动有非常深的理解啊，包括整个赛事的运行啊、规程啊、车队的组织啊、构建啊、车手的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模式啊，就是会有所了解。哎，我还看了一下这个片子，算是连续剧吧，看完之后确实觉得，哎，这项运动不是一般人能够玩的，也是说明为什么目前全世界每年参加比赛的车手也就20-30位，也就这样。 对，他除了每个车队两个固定的首发车手之外，他也有替补车手。所以说大概也就每年能够因为10支车队嘛，那 F1 大概10支车队20个正式的首发车手，然后再加上替补车手，大概也就是30个左右。当然每年车手也都会换，有新车手来，也有老的车手中间不开了再回来的这样的现象。 好了，现在我们回来说说这个 F1 的比赛。大家都知道 F1、是一个赛车的比赛哈。那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赛车系列赛， 对， 不一样的很多不同模式的赛车比赛。你比如说这个房车也有比这个比赛，场地赛、 拉力赛 ，比如说打扰达喀尔拉力赛啊，还有知道像这个耐力赛，对吧？耐力赛 还有 勒芒， 对，因为美国、欧洲是两种体系的赛车比赛体系，其实， 所以这么多的赛车的比赛，然后再说到 F1， 其实 F1 是属于赛车比赛当中的一类，那它的上边的。我们现在说它的上级管理部门或者说 机构， 它是由什么机构发起的这样一个比赛？说也是由我们原来经常说的体育运动爱好者嘛，比如说我们就爱踢球，咱就爱赛车啊，咱发起一个，它的发起单位是 其实是这样，F1 呢是真正的主管机构呢是国际汽联 FIA， 国际汽联， 对， 汽车联合会， 国际汽联的总部是在巴黎， 啊，也是在法国， 对， 嗯， 我记得我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投过很多简历，其中投过国际汽联的简历， 嗯， FIA， 所以呢，国际汽联呢一直是掌管着 F1 的发展，推动它的发展运营，包括一些体。 嗯， 项目的规则的改变，然后适应更适应电视转播和适应现在商业推广的一种运营的一个推手。 嗯， 所以呢，国际汽联是 F1 整个运动的最大的一个背后的推手。 嗯 嗯， 这是国际汽联。 对，事实上 F1 出现其实是就是比就赛车很多赛车出赛车比赛的出现啊，其实是比各大发动机厂商。来发起的一项运动， 嗯， 来比那谁的发动机在同一块场地、同一个时间内或者同一个距离内最好、速度最快， 嗯， 是这样的。最开始， 比如说，其实它一开始是一个某一个行业内部的一个类似于，不管它是一个竞争也好，还是一个互相之间的切磋也好， 对， 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是吧？ 对。后来因为汽车呢本身也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开始是一个奢侈品嘛，然后后来是必需品，交通必需品，在汽车品类的衍生的产品和周边的产品中有很多类似必须要围绕汽车进行生产经营推广营销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轮胎， 嗯， 比如说发动机，那比如说一些汽车其他的部件的 技术， 对 技 术，对，所以呢，这些部件的生产商和机构也参与到汽车比赛里来。比如说 F1 最早年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004-05年吧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允许轮胎不同的品牌同时出现在比赛中， 嗯， 现在只能同一个品牌，比如说无论是贝耐利也好还是美其林也好，只能一个品牌，现在是贝耐利， 嗯， 一个品牌对各车队是同样的公平的环境下，你就用这一个品牌轮胎，无论干胎、中性胎还是湿胎。但是以前不是，以前是同时两个品牌可以在同一站比赛里出现，不同的车队选择不同的品牌， 嗯， 这个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运动装备，比如说鞋，不同品牌的鞋，不同的技术。对运动产生的效果和它的成绩就有影响了。 嗯，所以你看这些年来的演变，我们说首次比赛是在1894年啊，这100多年历史的赛车比赛了，在这个巴黎，法国啊，巴黎到里昂，1894年这是第一次的这个说的 汽车比赛 、啊。 对， 现在呢演变成了这个 F1 的这个比赛。一会儿说说为什么叫 F1 啊？为什么叫这个 F1 取这个名字？到现在最早是由汽车生产厂商或者说汽车生产零部件生产厂商做的一次产品的一种比武大会，对吧？ 嗯， 产品怎么样啊，咱互相比较一下，然后呢取长补短，我们把这个产品呢弄得更好一些啊，互相比一比。现在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厂商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汽车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从汽车生产厂商的竞争到比赛当中又产生了新的公平性，就我们不再简简单单说你用这个我用那个是吧 ABCD 咱们比一比，而是说我们共同用同样的一种东西来比拼，在同样的叫做运动装备之下，各个车队经理以及车队的包括车手包括维修工之间的默契配合的程度，看谁能够赢得比赛，就是它赋予的这个赛车的意义更多了，不再像原来简简单单是品牌之间的比拼了。 对对，而且现在真的是比的是运营，比的是管理，然后比的是如果从单纯的竞技层面讲，就比的是战术。对，还有当然车手的个人驾驶的水平还有车的一些性能也是在里面的，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项体育运动嘛。我觉得更像是体育运动， 对， 它是在公平相对于公平的情况之下的一次体育运动的竞争， 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说障碍赛， 3000米障碍赛或者是5000米、10000米的这种场地比赛，在同一个场地里比，然后大家穿的装备不一样，赛车的尤其是 F1 这种比赛可能是装备更复杂，然后它的运营更复杂，就是当然就是类似啊，但肯定是有很多区别的。 对，说现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锦标赛是年收视率高达600亿人次的一个比赛，什么概念？年收视率高达600亿人次。 最早的时候可能没有600亿次啊，就在90年代，我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看 F1 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国内没有转播，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只是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啊来看，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战术也比较少，10来站，现在是20来站。二十来站600亿次呢，比如说就每站有30亿人次来观看，30亿人次就是每一个周末，除了现场肯定没这么多人了，主要是靠电视转播或网络转播，对，去来，因为30亿人次包括了重看、重播，还有包括有人看练习赛，有人看排位赛， 那也很多了。 对，因为那天我带我儿子看这个纪录片，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这个不是比赛日，练习赛日还有排位赛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看吗？他不理解为什么不是真正的比赛的当天会有这么多人，他对规则不是很了解也，还有这么多人看。这个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注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赛的每天，这就是感受气氛应该看。他问这问题之后我想了一下，哦，那确实这个是一种生活也好，是一种市场推广也好，是这项运动的魅力，让大家一买，比如它是3天比赛的门票，然后电视转播也是3天的，所以其实像澳大利亚站比赛的时候，我就其实特别期盼礼拜五的到来，因为这一年新的赛季开始了， 周五， 对，然后我们就等着周五白天看看这些练习赛车手的状态、车的状况，听听这个引擎的轰鸣声，都是好的。 你在现场看过 F1 的比赛啊？ 对， 现场看 F1 跟电视机前有什么区别？ 其实现场我当年是看的不是正赛日，因为当年2004年5月份刚好是4月底，是摩纳哥蒙特卡洛网球大师赛的比赛最后一周，决赛。因为我当时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大师赛组委会工作，然后呢，我们的比赛是在4月底最后一周决出冠军。然后因为我们大概那个半年多都一直在摩纳哥工作，5月中旬的时候是摩纳哥站的比赛，我们就一直做收尾工作的时候就赶上这个比赛了。只是周日的时候，因为我们周六要出海，我就没有看到那个正赛，但是我看到了练习赛和排位赛。但是我们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办公地点不远的一个办公室里，摩纳哥基本上他的那个不像有些场地在售票啊，他那个卖现场的票什么，因为摩纳哥那个地方是山地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国家，然后很小，而且起起伏伏，还有隧道，那个时候很多地方是没有门票卖的，就是在办公楼里、居民家里阳台上就能看到，但是在赛道、海边赛道的都是卖票的，有一些专门卖票的位置，还有一些餐馆来卖位置。非常昂贵的位置， 餐馆卖位置， 对， 坐在靠前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 没错没错，挨着就是。然后每这些疯狂的车迷们，在周五周六早晨8点钟左右就坐在餐馆喝咖啡，然后就排队，然后抢位置，那一个位置卖几百欧元，那个时候，然后大家等到这个位置之后就为了看，肯定也是为了比赛日的一些机会，然后从那早上一直等到比赛是下午，开始，一直等到下午。 但我有点不明白啊，因为这个我们叫超级体验团，我确实没有体验过在现场看 F1 的这个感受哈。我现场看过网球啊，就是网球速度很快了嘛，发球最高时速达到 100多公里， 100多公里， 对， 有接近200的啊，有 啊， 接近啊， 很少，对对，很少。 就是作为现场的观众，我已经看不到球了。 就你只能是凭感受嘛，啊，打过去了，砰，听声音啊，那球过去了，你跟着。F 一赛车大概能够达到300公里的时速， 嗯， 啊，说最快的时速将近400多公里，曾经做过测试，410多公里。然后呢，大多数的 F 一的赛车从零速一直到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2.5秒， 嗯， 2.5秒，这样一个速度啊， 嗯， 5秒之内能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这 F 一赛车哈， 嗯。 现场看得着吗？ 能， 就是你坐在咖啡馆这位置，是 不？我们比如说我在， 你不就过去了吗？ 我们在办公室楼上的时候， 你看的是什么呢？ 能就看的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不同颜色车队谁的车在这一圈先过来。最开始几圈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排位赛的时候，排位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它是按时间在一个定时间内你完成排位赛的。每一圈的对就可以了，然后就给你排，因为我们通过颜色能判断出是哪个车队的。然后第二个感受是现场的感受是，其实是那个轰鸣声，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远的地方，你就能听到整个这个发动机的轰鸣声， 整个摩纳哥 震耳欲聋。对对对，震耳欲聋。因为我零五年我还去了上海赛车场，是2005年、2006年等第一次的上海，在当时是，对对对，那个还不是 F1 比赛，是另外一场比赛，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比赛，在距离上海赛车场很远的距离，就听到远远的地方有汽车轰鸣声，就那个感受就震耳欲聋，你无法抗拒这个，很多车迷就是因为这个油门的声音让他无法自拔，就是这样，就是感受现场的噪音，然后看到那个车真的是风驰电掣的在眼前飞过。其实我一直很想在摩纳哥看一场正赛，因为正赛是要开1个多小时，然后在一直在场里转，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在你的眼前飞驰而过几十次，所以那个感觉，而且它赛道很短，其实摩纳哥赛道是比较短的一点，而且有的地方是那种发卡弯，它好多发卡弯，很慢，速度就是速度慢之后，而且摩纳哥赛道很难超车。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战术和技术的比拼， 对， 就是可惜就没有看到过正赛。 咱们来说整个车队这个他们究竟比的是什么？先说这种体验和感受哈，你去上海看过这个类似上海其实举办过啊。 举办一直有，我对那时候看的是对那时候看的是叫国家汽车联赛第一届在中国的， 对 对， 特别巧，就是上海刚刚有这个 F1 赛车道的时候， 嗯， 真是当时是有一朋友说，哎，咱们一起去看，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啊，这个我是票都买了， 嗯， 可惜没去， 哎呀，可惜了， 特别可惜没有去。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问去的那朋友怎么样，他说，哎呀。好啊，这几乎什么都没看见呢。好好好，我说那好好在哪儿呢？说发的东西好。我说发什么东西了？说进去啊，这个发你小袋儿，小塑料袋儿啊，类似小塑料袋儿那种密封那种塑料袋儿。塑料袋儿里呢，俩耳塞啊，发你两个耳塞。说这个新鲜，说从来没有，我去看比赛先发你两个耳塞。说这塞上耳朵里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吗？后来发现不是。这个不塞上耳塞啊就震聋了，必须得塞上耳塞，说发了两个耳塞塞到耳朵里边去，说就你是塞上耳塞之后在现场听到那个汽车的发动机的那个噪音啊，就你都有一点心脏受不了，但是呢你会莫名其妙的异常的非常的亢奋，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人体的什么反应啊，就当你听到说高达多少分贝？一般我们现在说话大概是10-20分贝左右。你大声呼叫呢，可能大概30-40，一般到50-60分贝，可能人就已经觉得哎呀，这有点噪音了。70-80分贝，你基本就是菜市场那种非常喧闹的那种感受了。说他在现场基本上都是在平均160分贝上下这样的一个声音。说160分贝是什么感觉？算你听过吗？没听过，没听过。说那种在那种现场的气氛之下，就是其实你不管你支持的是哪一个车队， 只要是有赛车从你旁边经过，当发动机的轰鸣从远处驶过来，从你哗的一下过去的时候，就你都会兴奋的尖叫起来，但是你又听不到自己的尖叫，因为你完全被声音给掩盖下去了。一场比赛过后，你发现你的嗓子是哑的， 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哑了。 对，是这样，就是赛车就现场，尤其现场看，当然电视看也很好，他会给你就现场就跟我们看球一样，包括看所有的体育比赛，现场看和电视转播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都是各有各的魅力的。现场看是那种莫名的兴奋，然后让你很期待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出现什么。所以而且就是他 F1 组织的现场组织很有意思，就是他分了很多种类的票，其中一种当年我也很遗憾，有上海站有一场 F1 比赛我没去，我有个朋友是雷诺的， 雷 诺公司， 雷诺 就是他是对亚，对他亚太区的，那个时候没有亚太区，叫中国区总部，他是个高管，他给我那时候很早，20就刚有 F1 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他给我要的是那种 VVIP 的那种卡，因为没有人去，然后那个卡呢，刷卡可以到车队的服务区里去，特别好。哎呀，我很遗憾我没有去，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工作上的有冲突，就没去上。后来再想去的时候，人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弄不到了。 ”火了啊，这事越来越火。 对对 ，F1 的赛车确实，大多数人没有到现场去体验和感受，可能无法理解当中的魅力。为什么每年将近有现在啊600亿人次的电视转播量？F1 一辆赛车，它真是集当今最高科技的汽车研发以及工业的生产于一身的一台赛车，它并不是一个量产车，它都是定制车。从最早的 V10 发动机啊，三缸 V10， 到后来的 V8， 现在是 V6 涡轮的压缩机，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七连有要求了，你不能再用高排量的，对吧？只能是 V6 啊，然后可以涡轮增压有标准的。说现在他们制造的发动机，咱平常车啊，这个曲怀的车比我的车好啊，你的车转速你开过多少转？ 哎，我不行，我开车一般最高三四千吧，最多 三千四千转。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一般就是起步的时候高，一般对，一般如果你高速公路的话，你跑120的话，平均也就是1000多转， 一千多转， 对，不到2000转。 转速啊，那发动机咱们有个转速啊，转速它转速越快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它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扭矩啊、扭力啊以及前进的动力越大。曾经有一款车。日本的系列车叫斯巴鲁 啊， 斯巴鲁 那车很好， 叫七千转，说那个车要上7000转，你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那个力量，就说明这车你能上到7000转还不爆缸。 那对 F1 这车 F1 赛车在2005年的时候就曾经突破过20000转，就是20000转啊 ，F1 赛车。 对，所以 F1 赛车呢， 这太可怕了， 它。从50年到现在70年，他刚才孙杨说他有7000转，有20000转，然后赛车的所有配置都不同。2021年有一个最明显的要求，就是各车队的预算要封顶 啊， 以前没有封顶， 就大家都疯狂的投入啊。 对，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一个车队一年花多少钱吗？中大型车队现在目前来说前。三名是一个档次，然后四五六七又是一个档次，大概这样。中游车队和第一顶尖的，就中游以前的车队，大概15亿到20亿人民币吧，最少 是吧？ 最少对，顶尖车队是20亿以上，一个车队。最差的，像最老牌也是我最喜欢的车队之一吧，就是我很尊敬的威廉姆斯车队。威廉姆斯车队这么多年一直因为情怀存在着，老威廉姆斯退休之后，他的女儿。Claire 就掌管了车队，然后他一年的预算才有1.25亿英镑，就是10亿人民币。对，那他跟别的顶尖车队差一倍的预算的时候，他所有的工作都会捉襟见肘。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烧钱的运动。然后 还行啊，你说这钱，你这中超球队一年多少钱啊？对吧？ 是这样，F1 车队烧的钱真是就是先每一张纸币扔进去，看见的火花就是。中超球队烧的钱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那 IV 真的是烧的是钱，真的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适宜户外活动，居室通风，户外活动安排在午后最为合适，早晚气温依然较低，体感寒冷，请加强保暖，谨防感冒。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空气清新，能见度好，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光照宜人，空气清新，午后气温最高，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